11月10日啊，惊回天下，咁啊，翻到我哋今个星期录音室继续有安东尼、亨利啊、威廉喺度嘅，咁啊为我哋介绍嗰、那个汇市啦，或者系一个经济最新情况啦，咁样啊。上个礼拜都啲数据啊，同埋啲嗰啲央行都发布啲消息都好密，系嘛，安东尼啊？ 上个礼拜主要都系议息啦，咁其实大家焦点都系喺澳洲央行啊、歐洲央行啊、英倫銀行啊嘅議息結果，咁當然最重要嘅都仲係禮拜五嗰、那個美國就業數據啦。 嗯。 啊。咁啊，實際上嚟講，議息結果嚟講咧，即係叫做你話有驚喜亦都得，你話冇驚喜亦都得啊，因為譬如好似澳洲央行咁啦，咁佢維持息率不變，大家都預咗㗎啦。 係，冇錯啦。 佢亦都係喺嗰個議息完之後，咁佢亦都講咗係話個 U 啊，即係個澳洲紙咧，仍然係過強，即係喺呢一 level 嗰度影響到佢個經濟嗰個平衡增長啊。咁、所以其實佢議息完之後咧，嗰、那個澳洲紙咧，亦都係曾經碌過落去啦。咁咁至於其他兩間央行嚟講咧，英倫銀行其實就冇乜特別啦。咁大家都估到㗎啦，佢維持息率喺 0.5% 唔變。同埋維持嗰個購債規模喺3750億英磅呢個位啊，咁反而咧就係話 ECB 咧，即係歐洲央行咧，佢忽然間咧就叫做意外減息啊，即係報紙全部都講就話意外減息 係 啊，咁但係佢將嗰個基準利率咧就由 0.5% 啦，即係半釐咧就減到 quarter 啦，減到 0.25% 啦， 係 啊。咁亦都係促使咧，就係話個 Euro 咧係碌咗啦，再碌一陣嘅原因啦。咁但係其實如果有聽我上個禮拜節目嘅嚟講咧，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就係話，我哋其實都預計到就係話歐洲央行其實係真係有機會減息嘅，只不過就係話喺佢議息之前咧，就德國嘅咧就公布一個數據咧，就係嗰個工業訂單。咁叫做升幅幾勁下啦，咁即係升咗7.9% 好似係，咁、所以大家都覺得就係話既然德國嘅經濟都咁勁嘅時候，都仲係咁勁嘅時候，咁其實歐洲央行亦都冇咁嘅需要，冇咁必要咧，咁即係喺呢個時候去減息啊，咁所以其實喺德國出咗呢個數據之後咧，就大家都將嗰個歐洲央行有機會減息個預期咧，就推到去12月。结果出到嚟嘅时候咧，就系真系减息啦。咁大家都变咗就系话有意外咁。其实我即系，如果我都有听我哋个节目嘅，都知道其实呢个都唔系意外，其实大家都意料之中噶啦。 系 因为上个礼拜去出完嗰个就业数据同埋个通胀数字之后，咁其实已经系即系有个危端喺度咧，就系话佢其实好快脆就会减息啦。咁兼埋。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話法國央行前個禮拜出咗聲啦，唔係法國央行，即係法國嗰個財長啊，前個禮拜出咗聲啦，就話叫 ECB 做嘢啦，即係唔可以唔咩啦，即係唔可以任得個 Euro 咁樣升上去啦，咁上個禮拜其實咧，意大利嗰個財長亦都有走過出嚟，就講就話應該乜嘢噶啦，即係佢甚至乎講咧，就係話嗰個 Euro 唔係。德國的 Euro 其實應該是這麼多國家 Euro， 所以 ECB 是不應該不做事的、所以、你知道、Draghi 德拉吉呢其實他是意大利人的，即是如果他意大利的財長出到聲的時候，其實他會不會是因為這樣的原因而給面呢，這件事可以是這樣說的， 就減了之後跟住就沒得減了，之後就 其實而家嚟講咧，就係話佢，因為佢個通脹仲低啦，咁佢一定要個通脹上去歐洲央行對個通脹嘅睇法咧，其實仲緊要過聯儲局，因為聯儲局都要睇兩方面，就係要睇就業同埋睇個通脹。咁但係歐洲央行咧，其實睇一範嘅啫，就睇個通脹嘅啫。所以個通脹嚟講咧，佢忽然間跌到落去 0.7% 咧。咁即係話其實會有一個通縮嘅威脅大過個通脹嘅威脅咁所以其實歐洲央行去減息咧，應該就係唔即係意料中事啦，可以講就其實唔係咁出。 安東尼啊，我呢度想問問因為我之前好似聽過咧，好似話其實佢 哇，系咪有讲过话唔排除佢负利率都可以讲过咧？ 系佢有我都有讲过嘅，咁啊 ，Anthony 点睇咧吓？ 嗱，其实佢负利率就系谷个通胀啫嘛，因为你当你一个通缩威胁嘅时候，大家都见到日后嘅物价平过而家嘅时候，咁大家咪勒住唔使钱住咯，即系你譬如话今日你买个电视机要3000蚊嘅咁，你知道间公司会大减价啊咩啊？听日或者2000-1000嘅，你会唔会今日真系买咁傻咧？咁啊，咁所以啊，欧洲央行其实都讲过就话不息负利率咧，即系嗱，而家佢就咩咧？跌到即系嗰个啊，你基准利率就跌到0.25%啦，即系0.25厘啦啊，咁而佢嗰个通胀嚟讲咧。是0.7%，咁其實已經係限緊一個叫負利率嘅啦。講真句就， 哦，反而佢而家即係點講啊？係行緊嘅啦， 已經行緊。 即係你話，如果佢繼續都仲係話個經濟仲係差，而又個通縮仍然係即係嗰個通脹仍然係夾唔到上去嘅話咧，佢就算好似效法聯儲局同埋日本央行咁。將個息率降到零咧，其實亦都唔係咁出奇嘅事啦。即係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其實嗰個 Euro 其實都仲未完啦。即係其實歐洲央行佢應該仲有好多負 fit 可以出咯。 咁歐洲嘅情況咁啦，咁隔離英國咧嚇，英國都係咪跟隨翻歐洲？但英國嘅數據好似好翻好多喎 嗱，英國 穿咗上去上個禮拜係。 英國始終嚟講，佢嗰個經濟嚟講係比歐元區好嘅，因為歐元區你要計曬17個國家，雖然你係咩啦，雖然你係德國佔嘅比重係最大啦，咁但係始終都係話會有啲國家係唔掂嘅時候咧，就拖低成個歐元區個整體經濟咧，就即英國嚟講就冇咁嘅問題咯。咁所以我見到就話英國嗰個復甦嘅部分咧，即近期嚟講，無論佢嗰、那個PMI 啊，或者係其他零售銷售啊，各方面嘅數據嚟講咧，佢都係比歐元區係出色嘅。咁所以我見到個Euro 榜咧，嗰、那個係碌咗落去咯，即係嗰個榜係明零零舍舍係比個 Euro 強啲咯。 但上個星期係穿咗16。 佢穿過160， 係咯160， 最低去過159，即係上個禮拜初嘅時候15903咯，咁但係佢後屘咧就爬都爬翻上去161幾嘅，161嘅17啊18咁上下啦，我記得就，咁後屘亦都再穿過159啊，穿過落去159嘅56，咁最收尾收市嘅時候咧，又係160邊，即係160嘅18，咁可以見到就話暫時嚟講，我覺得就係話個英鎊咧可以當係一個 range 去炒咯，就係喺160邊嗰度。嗱，如果大 range 嚟講咧，就應該158.5、162.5嘅。咁如果你譬如話細 range 嚟講，你咪將佢收翻窄少少咯。譬如話159.40啊，或12040咁上下啦，下低。上高嚟講，我諗161嘅660咁上下，即係其實可以。將佢收集嚟做一個即係區間買賣咯。 咁啊講翻啦嚇，咁啊歐洲嗰邊係咁樣啦。日本咧，日本嘅情況咧嚇，咁啊再回顧一下啦，我哋嚇。 日本嗰邊啊，日本其實佢都係偏弱嘅，即係嗰個日元嘅走勢。佢上個禮拜係上翻九啊九邊收市嘅，即係9905嘅。咁但係。如果嚴格嚟講咧，就話日本而家都仲係喺個 range 裏面，即係個日元喺個 range 裏面咁，佢喺97至到100之間啦。咁每邊你咪又係俾多幾廿點佢咯。譬如好似上個禮拜個最低嚟講，即係個 dollar yen 係97.60，最高99.40。咁你即係其實就係喺97至100之間，即係每邊俾多60點啫嘛。 但系当然日元就未达到嗰、个安倍晋三所预期嗰、通胀嘅目标啦，咁依然都会继续弱落去噶啦嘛。 应该就系噶 ，William 你点睇 啊？我自己都系睇佢会继续弱落去，因为其实佢嚟紧佢嗰个即系奥运嗰方面咧，应该会有啲基建要做下，咁佢都会嚟紧都系即系推低佢自己嗰、那个货币去引入多啲。即係投資項目，睇下會激發到佢經濟，我覺得係長線都係睇淡嘅一段。 因為其實我覺得就話而家日本嘅經濟嚟講係好咗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用4個字形容咯，就叫起而未足咯。 即係你距離真真正正復甦嚟講，都仲係唔係咁穩定啦。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安倍晉三都仲係咩嘅，仲係會出盡八步咧，就去谷個經濟。 係。 咁所以個多 yen 嚟講咧，就長線嚟講，我覺得都係咩嘅，都係應該係穿翻100，需要再穿上去。啊！即係穿一百嘅機會，即係當然啦，即係好似講內好無稽咁樣。你而家都99啦，咁嘅你而家穿一百機會大過跌落90啦。咁啊，但係我覺得就係話，甚至乎去如果係年底之前，會有機會試翻102、103嗰啲位咯。 嗯， 同意同意 啦。嚇咁啊！之前啱你講咗啦，嗰、那個澳洲就冇乜驚喜啦。但係澳洲嗰日冇乜驚喜嘅時候，就係、是、個澳元就跌咗落去，碌咗落去喎。咁啊，點解啊？咁嘅情況？ 澳洲其實而家佢仍然係唱，即係用個出口術啦，就唱淡個澳洲紙啦。佢話個澳洲紙過強，咁其實我哋都睇到啦，即係如果係以客觀嘅情況去睇澳洲紙，你根本就係話上兩個禮拜佢曾經升過上去97.40啊，佢應該係個差唔97.50幾應該 係 跟咗，因為而家澳洲嘅情況咧已經係同以前嘅澳洲唔同啦，咁。你好似個息率嚟講，去係由4.75減落嚟，而家2.5，即係都唔見得接近一半啦。咁最重要原因就係話，你中國個經濟嚟講咧，就係話雖然近期中國經濟好似啲數據望落幾好啦，咁但係我係知道個可即係第一有冇水分喺裡面咧咁。咁第二就係話，中國嘅數據好，只不過比預期好，但係實際上佢已經係比個高峰期嗰度咧，其實已經係滑落咗好多。因為我知道以前嚟講係補九，跟住補九之後就補八，咁而家已經係咩啦？即係八都明知係補唔住啦，咁所以而家只不過係話希望即係7.8能夠補到7.8咁其實已經好好啦。咁 我哋而家錄緊咧就係呢個星期日嘅朝早啊，咁啊三中全會就開緊嘅即係就。開嘅會議期間啦，咁大家都係期待緊三中全會有啲咩好消息啦。咁就呢個情況，當然亦都澳洲嘅寄望啦。雖然澳洲嗰個上第三季出嗰個數據都係顯示緊佢非礦產嘅業務咧，都係比較做好嘅，即係開始就唔好咁依賴中國咁嘅情況啦 澳洲係咩嘅？即係嗱，如果中國嚟講咧，其實中國都係有樣嘢咧，去。三中全會嚟講，其實係為未來嗰幾年，即係未來5年、10年嘅政策嗰度，即係打拍板啦、定位啦。 有傳話1978年嚟第二個最重要嘅會議啦，喺經濟改革上啦，或者金融改革啦。 因為三中咧就係咩嘅，就係為未來嘅經濟政策即係定調嘅。咁所以三中全會嚟講，大家都係有個憧憬，就係話佢可能會有啲措施啊，去刺激，即係去提振下個經濟啊咁。咁表面上嚟講，即係對個澳洲紙其實都係幾好嘅。咁其實我覺得就係話中國其實而家有少少咧，就係因為佢個國家咧，而家已經係比以前嚟講富裕咗。 嗯， 所以其實佢已經唔希望咧就做一個廉價勞工嘅一個即係世界工廠。 佢哋嗰個定段咧都開始係轉向點樣服務業，提高服務業嘅質素啊。 係啊，因為當你一個國家你開始有叫做嗰個人民嗰個收入係提高咗嘅時候咧，你其實就已經係開始應該係咩咧？即係谷內需谷內需即係谷個消費，希望能夠提高翻個消費去用個消費咧嚟刺激嗰、那個即係嚟提高嗰個經濟產值，就好似美國咁，美國其實有70% 嘅經濟產值係嚟自消費噶嘛。咁但係如果中國嚟講喺呢一方面嚟講咧，都嗰個比率仍然係偏低咯，所以中國嚟講咧，我相信就係話佢希望就係話將嗰個製造業嘅比重，即係喺經濟所佔嘅比重咧，就降翻低，而可睇下點樣可以谷下啲內需啊，咁即係譬如話改變下啲人中意儲錢嘅習慣希望啲人多啲消費啊，嚟咩啦，即係起碼嚟講有個好處咧，就係話如果你唔再做一個世界工廠嘅話咧。你個污染問題都冇咁嚴重啦。我係知道就係話，而家中國好多地區都係話成日傳出嚟就係有霧霾啊，或者係有污染啊，咁即係空氣其實係非常之差咯。我相信 中國的經濟日後的走個方向嚟講咧，都會係向方面去 就要遷都噶啦，研究呢個問題研究咗好耐噶啦。 係啊，因為實際上你喺嗰度真係命都短幾年啊！講真，佢哋日日都呼吸嗰啲咁嘅空氣嚟講。 啊咁啊，翻翻嚟匯市嗰度啦，咁樣就澳洲嘅情況啦嚇，咁都係前傳嘅睇中國，睇下點樣啦嚇，都係期待個三中全會啦。咁啊，當然啦，咁啊，新西蘭咧，新西蘭點咧嚇，都係仍然跟翻澳紙嘅情況走嘅。 去新西蘭，佢其實都唔多跟澳紙噶啦，佢即係我哋將佢整體咧就歸納為商品貨幣啊。咁但係我哋都知就係話，其實兩個國家嗰即係譬如話澳洲同埋新西蘭，雖然佢哋嘅經濟關係好密切，咁但係實際上都係會有少少分別啦。即係譬如話個息口取向咁，澳洲仲係講就係話唔排除會有機會進一步減息嘅，即係如果個經濟未好翻嘅時候。咁但係新西蘭嚟講咧，就已經一路喺度開始唱咧，就話明年年初嘅時候會有機會加息咁。最主要原因咧就係話，第一就係話佢裡面有一個房地產過熱嘅問題。咁第二，佢近期嘅數據亦都係好啦，即係譬如好似個前個禮拜啱出嗰個就業數據嚟講咧，就係、是、比預期強勁啦。 房地產過熱嘅問題係咪因為我哋喺中國同胞去咗太多新西蘭啊買屋咧？ 呢樣嘢唔可以排除嘅，因為我哋中國嗰啲係有錢佬係蝗蟲嚟嘅。 唔係，但係佢唔做按揭噶嘛，一炮過俾噶嘛。 去新西蘭又係咁，去英國又係咁，去美國又係咁，去加拿大都係、即係其實係好多現金交收嘅，即係如果係中國人去買樓嘅時候，咁其實嗰個新西蘭嚟講咧，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話佢始終去嗰個貿易啊各方面嚟講，即係佢都係一個貿赤國家嚟嘅，咁所以其實佢都係仲係需要用一個比較高啲嘅息咧，去吸引啲外資入去嚟，即係填補佢嗰個經常帳赤字嘅缺口。咁所以我相信新西蘭係真係明年第一季嘅時候咧，我諗二月三月嘅時候咧，其實係有機會加息啦。咁所以個樓指係可以即係相對澳洲指嚟講係可以提高一線。 咁講埋最尾一隻啦，嗰只加指嘅情況啦，上個禮拜嘅情況又點樣咧嚇？ 加指其實我都講啦，就係話其實係一個好冇性格嘅貨幣，即係貨幣嚟嘅。 都係一個附庸性質比較重啦。 其實嗰、那個油價嚟講咧，上個禮拜都仲係繼續碌落去啦，即係最低見過93邊93.07嘅，應該係嗰個紐約期油。咁對加拿大嚟講咧，其實亦都有少少嘅影響啦。咁前個禮拜即係上個禮拜前個禮拜嚟講咧，我都話啦，喺104-105之間嗰、那個最低位，即係前個禮拜最低就104.11啦，個 dollar can 最高就104.97啦。咁其實上個禮拜我都同大家講，就係話你咪跟翻咩咯，都係104-105之間炒咯。咁咁結果個位係點咧？真係好叻喎！我哋最低嚟講咧，個 dollar can 103.98。如果你在104-105之間買賣嘅話咧，你104你係可以買到個 dollar can 嘅。咁最高位係乜嘢咧？最高位係105.03， 係 即係下低又俾多兩點，上高俾一，上高俾多三點，哇！即係簡直就揼揼冚喎。 完全就好似了事如神咁啦， 其實我係上個禮拜俾嘅波幅嚟講咧，其實非常之好嘅，因為講真句就話跟足我係上個禮拜嘅波幅入市嚟講咧，係所有嘅 currency 差唔多都係賺曬錢嘅。我哋講咗加指咧，我哋俾100點嘅波幅啦，咁結果就真係話喺嗰100點波幅裡面，即係兩邊擘大擘闊2-3點啦。咁更加神奇咧，就係話個 dollar yen 啦，dollar yen 我上個禮拜比咧，就係話9760到9940啦。結果咧就下低最上個禮拜最低位咧，就真係啱啱好就係9760。咁最高位咧係乜嘢咧？係9941喎。即係實際上就係話睇比都相對我哋嘅 range 講咧，係啱啱完全中曬兩邊。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佢其實個 yen 咧就成個禮拜咧係差唔即係冇乜點喐過嘅。咁其實佢個高低位咧係喺上個禮拜四，即係歐洲央行議息完之後有結果之後咧，嗰晚嘅四五個鐘頭之內咧就做曬成個禮拜嘅高低位。 即系你如果成个礼拜都唔喐，礼拜四吓欧洲央行、 哦、已经系可以赚到钱啦。 系啊，你一瞓醒嘅时候，哦，原来高低位中晒啦。 诶、哎，到位，我咪套现啦，咁啊。 啊，咁即系唯一一样嘢咧，就系话嗰个欧啊楼啊个欧元啦，其实有少少可惜啦，即系我哋都系睇在系话佢仲会有机会调节啦，咁啊，咁上个礼拜个低位嚟讲咧，即系我系 set 就13320啦，咁佢结果最低咧就133穿过，又132.95， 嗯 啊，咁最可惜咧就系话我哋嗰个上限嗰度咧就都系 set 高咗少少啦，因为我系 set 就系话13580，咁而佢最高嚟讲咧就只不过去过135.48，咁即系如果你真系跟足位嚟讲咧，你系未必可以开到盘咯。啊，咁但係其他嘅 currency 嚟講咧，你譬如好似個英鎊啊、個澳洲紙啊咁，其實係隻隻你都可以做到咯。即係啊，上個禮拜如果係我哋根據我哋個 range of 市嚟講咧，其實係一個豐收嘅一個禮拜咯。 係冇錯啦，咁嘅咁我哋吸取經驗啦，咁啊講經濟問題咧就相對少啲，都係講翻個匯市，因為咧發覺咧咁啊。意見就話咧，都係比較悶啊咁樣，咁所以咧，我哋集中講匯市啊，最緊要咧就望有賺到錢咁啊。咁啊，今個星期個前瞻啊點樣睇，點預測咧？就希望可以做到上個星期係點樣咁樣樣啦。 嗱，今個禮拜其實比較難睇嘅，因為最主要嚟講咧，就係話我哋唔係話個個禮拜都有咁嘅心水啦。而且講真句就係話，我睇個 Euro 都仲係會弱，咁但係佢由其實由近期嘅高位1380幾嗰度落嚟嚟講咧，即係嚟到上個禮拜最低位132嘅。05咧，其實已經係跌咗600幾點嘅啦。 係啊， 咁你知道就係話個啊，其實過去嗰一年嚟講，大致上個 Euro 個波幅咧都係啊1200-1300咁上下啫嘛。咁、 啊、 你已經喺呢兩個禮拜裏邊行咗600點，咁所以佢會唔會進一步跌咧？雖然我都仲係幾睇淡，因為其實嗱、上個禮拜咧仲有一樣嘢要我係留意咧，就係話其實有。啊！啲評級機構亦都係再出動嘅，咁啊西班牙嗰度咧，佢維持啊穆迪將佢個評級維持喺 BBB 啊，咁亦都將嗰、那個啊展望咧評級嘅展望由負面上調到穩定啦，咁亦都曾經令到嗰個 Euro 曾經係企穩啦，咁但係到上個禮拜五嘅時候咧，法國就俾人哋啊單歸啦，即係俾標普咧就將佢個評級由 AA 加咧就降咗去 AA 啊。咁即係其實亦都講就係話啊，歐洲嗰個情況咧，其實 都係未穩定嘅， 唔係咁樂觀咯。咁最大嘅問題就係話佢其實即係好似法國啊，好似意大利嘅財長講啦，即係啊呢個唔係德國嘅 Euro， 應該係我哋歐元區嘅 Euro， 唔係德國嘅 Euro。咁其實亦都話俾你聽就係話，其實德國 dominate 咗即係啊成個歐元區。嗰、那個經濟但係咧就係、是、話其實好多國家都仲喺水深火熱，只不過咧就係、是、話德國咧個情況咧就係、是、因為德國本身嘅係強勁嘅時候咧就掩蓋咗其他國家嘅弱勢，咁但係啊佢嗰個國與國之間嘅貧富懸殊咧，即係人民之間亦都有貧富懸殊啦，咁但係國與國之間貧富懸殊咧係令到歐元區嗰個危機咧其實係揮之不去的。 即係等於我哋中國嘅河北省同埋呢個甘肅省嘅相對情況咁啦嚇。 係啊，咁即係 個貧富懸殊咧。啊， 即係個啊，我始終覺得就係話嗱，應該係索羅斯講就係話睇嗰個 Euro 都仲係會瓦解啊。咁其實近期嚟講已經俾人少，即係好少人提呢一樣嘢啊。咁但係我覺得就係話佢哋始終好難揾到一個方法係令到嗰個 Euro 咧，即係咁多個國家去一齊去用啦。是可以即係話春秋萬載咯，即係永遠都可以用到個 Euro 咯，因為始終講有好多問題都係要慢慢經時間咧，啊，先至會慢慢浮現翻出嚟咯。 即係經濟同埋呢個政治政策唔配合呢個貨幣政策咧，咁你個 Euro 咧都好難搞嘅。 係啊，即係嗱，尋日我去個 seminar 嗰時候我都講咧，就係話，因為你歐元區裡面咧，大家個文化背景唔同，啊，大家。即係背景唔同，即係譬如有啲國家佢個製造業係非常強勁，好似德國啊咁，其實佢靠個製造業嘅。咁、啊、而好多國家嚟講係靠個旅遊業嘅，即係譬如話西班牙啊，或者希臘啊更加明顯啦。啊，咁你譬如話，如果你德國，你譬如話啲車，你或者你寶馬、Benz 嗰啲，即係貴貴都有人買啦，或者福士嗰啲。啊，咁但係你即係你可以承受一個高嘅匯率，即係強嘅歐元。 嗯， 但系其他嘅國家靠旅遊業嗰啲， 啊，當你嗰個歐元過強嘅時候，大家即係外國嗰啲會計一計話唔係好貴喎，走去你個國家旅行，咁其實個旅遊業係受個打擊係比較大啲。 嗯。 咁所以始終嚟講呢個問題都係比較難解決咯，我覺得就咁。仲有一樣嘢最大嘅問題就係話，你德國你經濟好嘅時候咧，你冇谷到自己國家嘅內需去吸納，即係去吸納其他即係兄弟有即係嗰個兄弟幫嘅出口。啊，或者係冇幾多德國人咧，就走去嗰個希臘啊嗰啲，即係話得閒就走去玩翻兩轉啊咁。啊，咁你變咗就係話你德國嗰、那個啊盈餘啊，即係貿易嘅盈餘、經常帳盈餘咧，就越嚟越大。啊，咁掩蓋咗成個歐元區嗰個隱蔽嘅問題咯。 嗯，即係一國啊獨大咁啊，其他國家咧就啊完全係跟唔上佢嘅速度啦 系啊，咁即系你如即系你，除非你肯一路都去照顾啲细小嘅兄弟，即系有弱势嘅兄弟啊如果唔系嘅话，即系你唔做帮民财务嘅话咧，咁就即系咩啦？就咁其他嘅国家就迟早顶唔顺噶啦。讲真句， 不过阿安东尼啊，即系嗰个情况就系咧，德国咧，据我了解咧，佢喺欧洲欧盟啦，甚至唔系欧盟嘅地区咧，都系起咗好多分厂嗰啲汽车，不过可能就起唔到去希腊嗰啲国家啦。 啊， 因為尤其是東歐國家咧，佢從前咧嘅工業，你可以話技術係落後，但係工人咧同埋技術人員係喺度嘅。譬如捷克，咁佢哋依個德國啲名車嘅車廠，亦都喺嗰啲地方咧就係起翻啲分廠等佢生產。咁但係至於依啲咁嘅分廠對當地譬如捷克嘅經濟有幾多進貢咧，咁就暫時就係冇資料嘅。咁但係你話去到南歐啲國家咧，譬如希臘等咧，佢個工業嘅基礎好差，傳統上冇咩製造業嘅情況之下，你開廠都係多餘嘅啫。 咁佢唔喺希臘啊嘅其他地方起廠，其實亦都係同個民族個性有關咯。即係你知道啊，即係嗰啲希臘啊嗰啲，你去話法，甚至法國嗰啲啊，你見到就係話其實佢哋嗰啲嗰個啊過一晏就唔知幾點鐘，即係佢哋可以下午茶可以幾粒鐘嘅啊。咁你叫佢做嘢咧？ 講得衰啲就係日耳曼人咧，就不嬲都唔係睇得起東歐嗰啲人種嘅。 系啊， 即系仲有咁嘅遗留落嚟嗰个咁嘅观念喺度嘅，系。 不过捷克就比较例外噶，因为捷克本身嗰个系好进步嘅。 嗯，你可以讲系东欧嗰啲都系斯拉夫人咧，我哋讲系吓。 啊，我哋早自以前都有倾过，就话咧，即系好多好多 N 年前咧，其实我哋可以睇翻啲广告啊，喺啲博物馆啊、图书馆睇翻啲广告咧，捷克系有车拎到嚟香港卖噶。咁、你可以话好老爷车啦，好落后啦，但始终个技术系有嘅。 咁翻嚟个汇市啦，咁啊，今个礼拜个 range 系点睇咧吓？对蓝筹嚟讲， 今个礼拜其实冇乜嘢特别嘢会发生嘅，因为其实望落去啲数据嚟讲咧，今个礼拜嘅数据又比较少啦。咁但系咧，大家都要留意咧，就系话喺欧洲嗰方面咧，即系欧元区啊、德国啊、意大利啊嗰啲咧，佢哋都会公布第三季嘅 GDP。咁究竟佢嗰个 GDP 嗰个经济进展系点咧？即系会唔会又系德国，净系德国最出色啊？咁即系由德国扯起成个欧元区咁，但系其他欧元区国家都仲系咁弱咧？咁即系大家需要留意咯。亦都系啊，嗰、那个 Euro 会唔会进一步下跌嘅关键啦？咁仲有就话啊，欧元区亦都系话嗰个通胀咧，就系话会有一个修订嘅，即系嗰、那个啊喺礼拜四嘅应该系咁佢會唔會話真係咩咧？即係會向上修訂啊，定點咧？因為歐洲嘅數據嚟講就好少改變，即係修訂值好，通常嚟講同個初值都差唔多。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個 U 即係個 Euro 嚟講咧，暫時嚟講都反彈嘅空間有限啦。咁但係嚟到呢個 level 嚟講咧，即係我又覺得喺134樓下嚟講咧，就無謂咩啦，即係無謂再走去追沽啦。講真句。咁所以咧就嗱，譬如個 Euro 嚟講咧，今個禮拜 range 嚟講咧，我反而 set 上高多過 set 下低，即係如果比起上個禮拜嘅收市價，咁下低咧我就覺得係1.3240啦，上高1.3480啦，係咁、那個 yen 嚟講咧就會唔會有機會衝擊100咧？咁機會係存在嘅，咁但係會唔會話真係好明顯穿咧？我又覺得暫時唔會穿，因為冇乜特別嘅數據或者因素咧，係 trigger 即係令到佢有個咁嘅突破咯。 咁、所以暫時嚟講，我覺得就係話仍然係喺翻近期嗰個波幅裏面，即、就、係、是、大家都好會好舒服咯，就係啊九啊八至即係九啊七八十到九啊九八十之間啦，呢兩百點我諗啊、如果你大家收窄嘅話，接近九啊八邊嘅時候，或者九啊八二十嗰啲位，佢哋其實都已經可以即係沽個 yen 或者 多啦 yen 啦，啊。咁、那個英磅方面咧，我啊暫時嚟講，我覺得都仲喺160之間咧，就好淡增持啦。啊，咁你如果闊啲位嚟講，就158.5到162.5啦。咁當即係兩邊收翻窄少少嘅時候咧，啊，我覺得個下低嗰度咧，就我會 set 1.5940，上高就1.6160。啊，即係我覺得都仲會喺啊160邊嗰度咧，即係啊上上落落，冇錯啦。 嗯 啊，咁、那個瑞朗其實即係講嚟都嘥氣啦。講瑞朗就 純粹係俾個位大家去了解一下啫， 參考啦。咁其實不嬲都覺得就係話瑞朗同埋加子係唔應該攞嚟炒嘅。啊，咁 避險嘅啫。 因為你炒瑞朗，你不如炒 Euro， 尤其是你嗰個 Euro 同個瑞朗，即係而家 set 咗 1.2 個底之後，啊，咁其實個啊瑞朗大致上都係跟個Euro 就非常咧，除非就係話你有啲咩，大家有一個需要有個避險需要嘅時候咧，個瑞朗就或者會比個 Euro 強少少啊。咁、那個瑞朗個 range 咧，今個禮拜我 set 咧就係0.914到0.928，係啊，咁應該都冇乜特別噶啦。即係如果冇必要嘅話，都無謂沾手嗰個瑞朗啦。 嗯， 咁、那個。澳洲紙啦，澳洲紙嚟講，上個禮拜收都係收194樓下啦，咁，但我覺得嚟到呢啲位嚟講咧，就、可能會定一定神先啦，啊，咁下低嗰度咧，就我諗應該0.928咁上下啦，即係如果俾我 range 就0.928到0.948，即係其實係將今個禮拜嗰、那個，即係上個禮拜個收市價咧，兩邊抹負一百， 兩邊抹大嗰啲 啊，兩邊抹負一百點啦，即係我又唔覺得佢會即係點樣大跌住，即係嚟到呢啲位，咁但係去上去嚟講，亦都唔會有咩力啦，啊，咁嗰個樓指方面咧就。仍然係有個加息嘅憧憬咧，就喺度支持緊個樓指。 嗯， 咁、所以咧就佢應該暫時嚟講咧就啊，就算弱都唔會跌到去邊噶啦。咁我 set 個 range 就0.812到0.838啦。 係。 啊，咁而至於個加指咧，最後個加指咧，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可以咩咧？可以啊，再睇翻弱少少啊。個 range 方面咧，就下低103.5咧，大家不妨走入去買個多粒 can 啊。上高嚟講咧，就可以睇到105.20啦。咁即係如果你真係話啊，對個加指好有興趣嘅，咁你咪104邊或104樓下，你咪走去買咯，即係買個多粒 can 咯。啊，即係沽個加指咯。咁如果上高嚟講，唔好太貪心啦。即係如果見105嘅話，食股即係都係維持翻呢兩個禮拜咁。104-105之間兩邊抹翻闊少少咁解。 咁、當然啦，貨幣呢樣嘢咧就唔係貨淨係炒嘅，咁你真係去到當地啊要消費咧有實際用途嘅，只不過一個建設嘅位咧俾大家去入翻嘅啫。 係啦，冇錯啦。咁其實誒、我都講過好多次，就係匯市其實有70%-80%嘅時間咧，其實都係 range 嘅啫。只不過咧就係話有20%嘅時間咧啊係會有突破，而嗰個突破你係未必捉得到，所以就話大家。入市嘅時候，第一你要等位入啊，咁第二咧你要 set 定個 stop， 就係話預咗嗰20%嘅時間，即係忽然間出現突破嘅時候，俾你殺個措手不及。當然你如果係一兩百點嘅，你可以守得住。咁但係有時真係去得好快嘅時候咧，唔知有啲咩特別嘢發生嘅，咁即係好多嘢大家都唔知嘅，好似日本嗰個地震海嘯咁啊，事前邊有跡象咧，即係大家估唔到。 系咁呢啲陨石撞地球呢啲咁嘅情况啊，当然啊，全世界冚家铲啊， 系啦，冇错啦。 老土啲讲句就即系人算不如天算啦。 啊哈， 咁今个星期咧嗰个惊活天下到依家咁啊到此为止啦吓，咁啊下个星期我哋继续为大家报道最新嘅汇市情况啊吓。 OK， 好，拜 拜，拜拜， 拜拜。